林静言欲哭无泪。所以说，君莫笑这个散人职业，即使过了半个赛季也摸不透。人除了24职业低阶技能的切换以外，还存在武器上打若干技能的可能性。把这放大里说，君莫笑有几率用出除了转职技能和觉醒技能以外的所有职业技能，只要星系那边的技能卷轴管够。这种情况下，君莫笑能施展出多少种技能组合，那根本不是人脑可以意料过来的。尤其是千机伞打什么技能未知情况下，这叫人如何防备？看着白花花一片的屏幕，林静言操作也不是，不操作也不是，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忍了。武器打技能顶多一戒，君莫笑这闪光弹的效果久不到哪儿去。林静言不信这家伙这么短短的时间就能摸清楚自己的所在。林静言是如此想的，所以他的冷暗雷非常镇定，非常冷静地一动未动。然而现场观众包括霸图选手都泪流满面了。君莫笑此时已经站在了冷暗雷的面前，千机伞再朝前地上一丁点就能扎爆他的脑门了。老林啊，你被骗了呀。拥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其实都知道，冷暗雷的身形恐怕从林静言悄悄摸到这地图正中时就已经被叶秀察觉了。电视转播中节选了那一瞬间君莫笑的视角，可以看到非常短暂的一瞬，有一道影子在屏幕的角落里闪过。是的，只是一道影子，只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瞬间。有关这一瞬间叶修有没有注意到，潘林和李一博两个还在节目里颇有兴趣地讨论了好一会儿，那时候所有人都还无法确定叶修看到了没有，看到的话他又能通过这一闪过的影子将冷暗雷的位置判断到何等地步。直至闪光弹闪瞎了冷暗雷，风吹散的紫烟中露出君莫笑的身影，潇洒准确地到了冷暗雷面前，所有人这才确信叶修没有错过那微小的一瞬，而且很精准地通过那一瞬判断出了冷暗雷的位置。然后格林机枪的扫射，烟狱演的都是一出好戏，直至闪光弹出，叶修这才在林静言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了近身。胜负已分，林静言在被攻击中恢复了视野，然后就是被君莫笑正面捉住狂杀。目前为止还没人能破叶修这散人快打，林静言努力努力再努力，终于还是败了下来。个人赛第一轮结束，叶修获胜下场，满场筹码，什么虚伪啊、狡诈呀、阴险啊、装逼呀、反正叶修在霸图这边就是这样了，输了肯定会被百般羞辱嘲笑，赢了也别想讨什么好。无论怎么赢，霸图粉丝都会发现其中的不正经、不大气、不上档次。豪气热血的霸图粉丝们一针对叶修的时候就纷纷变得小家子气来，百般挑剔，横看竖看就是没点好。但叶修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平平静静地回到位置坐下。 霸图主场的气势对叶修好像根本没有影响啊， 解说潘林对这一幕感慨着。一旁的李一博苦笑了一下，他正是霸图出身，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至少也是经历过这一幕的。此时摇了摇头说， 对叶修没有任何影响，反倒是干扰到了林静言的发挥，霸图主场这气氛真有些弄巧成拙 啊。 这样的氛围林静言在霸图一年半了也完全没有经历过，开场时大家齐吼要终结叶修的连胜，过嘴瘾那是很轻松，但和叶修对阵的林静言呢，这些最后全都转化成对他的压力了。 哦，所以说他在向中间移动时到底还是暴露了那点影子，被叶修察觉。 是啊， 潘林在旁却没有接话。这个说法吧，他觉得有一定道理， 可是怎么肯定林静言露出的那一点破绽就是因为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呢？潘林总觉得还是有点玄乎，也就没去强力支持。这时两队个人赛第二阵的选手已经开始上场，星心、莫凡、毁人不倦、霸图、宋其英、长河落日 呀。第二回合是两位新秀的对决， 潘林叫道。 是啊， 李一博说着也颇有兴趣的样子。本赛季联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新人选手，霸图的宋其英绝对要算其中之一，而星星这边贡献出的新人选手尤其多，唐柔、包荣兴还有这个莫凡，再有他们的牧师安文义，全都一年级新秀。但要说优秀的话，星星这边却又要被打上不少问号。唐柔原本是备受瞩目的，但随后出了人品问题，人气暴跌。可是虽有这些影响，但唐柔在场上的表现却继续抢眼。联盟现在很纠结，评选最佳新人之类的奖项不是全明星投票，是不考虑人气的。如此单纯从表现来看，唐柔就是本赛季最出色的一个，而他在队中的地位也是其他新人无法相比的，擂台赛的守擂大将，除他以外就没有哪队的新人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他在这位置上打得还很出色，若干轮连胜，团队赛里也经常有不错的表现。换是正常情况，无论人气还是技术评选，唐柔都已经妥妥第一了。哪怕人气低点，单凭技术统计，唐柔也有足够的说服力了。但眼下的问题是，唐柔的人气不是低点的问题，简直就是负数。这一片喊打声中，将唐柔选为最佳新秀，联盟真有点底气不足。这样的情况他们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该怎么办？他们真是愁破头了，好期望有一个更闪亮的新人多抢些风头，但是没有。在这个时代，新人纵然有才能，也需要战队给机会。很多成熟的战队新人就是有才能，未经历练的他们暂时也不如老选手来的可靠。每支战队都有各自培养新人的习惯，直接将新人扔上场的也有，比如上赛季蓝雨的卢汉文，14岁就成队中主力，顺利拿下最佳新秀。一方面确实这孩子有才能有天赋，再一方面他得到了足够多的表现机会。是金子总会闪光，总会两个字还是很微妙的。本赛季的唐柔就像上赛季的卢汉文一样，表现机会很多，加上人又争气，成了新人中的一枝独秀。联盟渴望再来点新人，哪怕不比唐柔出色，能差不多，他们也就能不太纠结地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还有半个赛季，经过前半赛季，或许已经有战队觉得新人适应得很好，可以委以重任了呢。联盟的心态李一博也挺清楚，所以此时一看新秀对决，顿时颇有兴趣。这些新秀中会有人在后半程发力达到唐柔那种程度的吗？ 呵呵，这对新秀选手挺有意思的。 李一博随即就开了话题展开了。 这个莫凡以前在网游是很有名的拾荒者，后来被叶修在网游里遇到拉入了队，然后就一起征战了挑战赛，可以说是近些年已经相当少见的野路子出身的选手。而霸图的宋其英，那就是霸图青训营的优良出品了，在最专业的训练体系下成长，绝对正统。更有趣的是，这位拳法家的选手居然没有继承霸图韩文清的风格，据我们的观察，他倒是和霸图副队长张新杰很相像啊，作风非常严谨。 没错，是这样的，这场对决还真是有这样的看点呢。 让我们看看哪位新人表现更加出色吧。 沉默的莫凡，严谨仿佛张新杰的宋英奇，两人都可说是无话的类型。进入比赛，没有在频道中消息交流， 直接碰面，直接开打。野路子形成的风格和严谨的学院派开始了碰撞。宋英奇在对决中试图正面击溃莫凡的三板斧，可莫凡这爆发可是能够匹敌孙翔的技术水准的，宋英奇应付起来还真有点吃力。每次好容易坚持到觉得就要有机会出现的时候，莫凡总是特别利落的抽身走人。宋英奇着实不欣赏这种节奏，这也太跳脱了，哪有这样打法的？可偏偏的他奈何不了这个对手，比赛他是落于下风的。 你们看着怎么样？ 霸图的选手席上，众人看着比赛，韩文清问起了诸位的看法。 那个莫凡好像就只能控制好5到6个技能，每次攻势在这么几个技能后就会中断，然后也不会连续发动，而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节奏上的放缓，这看着有点像是 CD 流。 张新杰说， 但他就那几个技能的操作控制水平真的非常高。 张家乐说， 相比起之前他的进步很大的，风格变得更加多样了，但是这个攻击延续性的问题还真的有待解决。 林静言说， 他如果真能解决这问题的话，会变得很可怕了吧。 嗯，是的， 但是现在所使用的技能套路似乎每5、6个都已经很完整了，看不出太强的延展性。张新杰进行更加严谨的分析。 难道是准备一直坚持这样的打法吗？ 张家乐说， 明明可以更好，为什么不去尝试呢？ 林静年不解。 如果尝试不了呢？ 韩文清忽然说，